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近日，黑龙江省取消高校毕业生创业担保贷款毕业年限限制，同时出台一系列措施，降低高校毕业生创业者的贷款融资成本。近日，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以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某芳等18名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马来西亚发布了关于 MH370 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收录了调查人员记下的每一个字，未经修改和编辑。日前，意大利禁止未成年人使用老虎机和相关电子博彩设备参与赌博。从2020年开始，所有市场运营的老虎机电子博彩设备必须加装有效身份验证系统。近日，北京官员商品批发市场入口处贴出了关于不再续租并提前做好返还租赁房屋准备工作的通知，已有20年历史的官批将于今年9月底正式闭市。三毛奇遇潘越云回声演唱会将于8月17号将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并启用四面舞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想看见天堂，突然间我变成最快乐的人，只因为你就在我的身旁。哪知道烦恼那么容易对抗，我就听你的话，早一点出发，这卷琵琶一定要传到仙乡，伟大的爱情片不退时光，海风围绕你围绕着我，爱情像度假，拥抱你拥抱着我，我不想回家，快乐你快乐的我，就算酒量太差，先干掉这杯吧，星星围绕你围绕着我，像热情散发，拥抱你拥抱着我，我跳出叉叉，快乐你快乐的我，乐队再等一下，再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不会一定不会辜负了大家。再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不会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围绕你围绕着我，爱情像度假，拥抱你拥抱着我，我不想回家，快乐你快乐

美国 XPEL 系带隐形车衣，不晃变，不翘边，不开裂，提升漆面亮度30%，十年质保，划痕自动修复。高碑店文杰旗舰店地址 G 四高速高碑店南出口200米街道，咨询电话03127937118，03127937118。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969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生事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许冠杰《沧海一声笑》。香港的红磡已经成了不少天王巨星演唱会的必选场所，而第一个在红磡开演唱会的男歌手呢，就是许冠杰了。第一个在红磡开演唱会的女歌手是邓丽君。随后的几年里，珍妮、谭咏麟、梅艳芳等一众大牌歌手先后在红磡举行演唱会。而在1985年，张国荣在红馆连开了10场个人演唱会，打破了香港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数记录。不得不说的是，红磡见证了那个最辉煌的年代。后来呢，随着偶像巨星的纷纷告别，红磡似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寸，不再像以往那般笨，

就会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一年过了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让血脉再相连。 人生不也是如此吗？看似有那么多不如意，但转换一下心态，就还有很多美好在等着你。生命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莫在负能量中浪费时间，少发脾气，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经典九六九，我心奇，请一定要记住，脾气越温，福气才会越深。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近日，由于上游水量充沛，位于陕西宜川县和山西吉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气势磅礴，迎来最佳观赏期。全国已有28个省份交出上半年 GDP 成绩单，广东省和江苏省经济总量均为4万亿元级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声明说，受气候变化影响，近期全球极端高温和降水等事件正在增加，这与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导致的长期趋势总体相符。近日，缅甸多地连日暴雨，造成4个省邦地区16个镇区遭洪水侵袭。最新消息统计，将近5万人在这次洪灾中流离失所。北京顺义区2018年计划培养1600名家庭保健员，让市区居民、村民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的同时，为左邻右舍提供健康服务。从上周末开始，首都博物馆全部展厅逢周六开完场，闭馆时间从17时延长到20时。首部中国和塞尔维亚合作拍摄的商业电影《逃离贝尔格莱德》开机，影片尝试在国际交流、人文关怀和代际关系上进行思考与探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庾澄庆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在世俗的认知里，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是更沉稳更收敛，可他偏不，他从来不摆前辈的架子，喜欢嬉笑，活泼也闹腾。庾澄庆也被人们称作音乐顽童，还记得他48岁的时候高声对世界宣布，我到死都要18岁。于是就这样叫着闹着走过了一个10年，时光似乎没赋予他平稳，只将他性格中的热烈提炼得更加纯粹。 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人留着你的话，一句话掉一滴泪，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原来最残酷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原来最残忍的话便可以甜言蜜语，我不懂得如何更爱你，影子讽刺的跟着我难分难离。原来最孤单的是我还是那么想你，原来最悲哀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你受的感觉 有句话说，与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其实不仅仅如此，能把别人放在心里的人，也会被别人放在心里，收获信任与尊敬，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福气了。与其带着聪明去计较，不如在聪明里留点厚道。经典求了求，我心奇，能为他人着想才是人生大智慧。 自己竟已相隔多年，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塔，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再心相见，我依旧是那个木偶，先等着你来啦。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我又开始昏迷不醒。好吧，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你的誓言可别忘记，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这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塔，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再心相见，我依旧是那个木偶。